星期六晚九至十一，即刻九零三。 Get on regular broadcast when you extraordinary events taking place. Apogee 109. But bring lightning. It's an organic life form of Apogee Special. 来历之地球空心轮 Apogee Special。 剛才其實講到繼續這個就是這個 地球下那個圓的設計， 圓的設計是不是應該圓形會好一點？ 我甚至我就相信整個地，你比我誇張一點講，我就有時相信整個地球根本就已經是一個太空船，即因為為什麼會這樣想，因為它晾住在這個太陽系的位置太靚了，即是因為地球晾住圍繞太陽轉的那個位置呢，你近一點點地球的東西就燙石，遠一點點就燙石， 對的，很大，現在其實是偏 離的，唔系， 系近 紧 又偏离紧，唔记得。 月球就偏离紧我哋。 唔系，但我哋嘅地球亦都系同呢个太阳系唔知要再近少少咧，就啲温度咧就唔知升几多度就 少少啦。但总之我哋都晾得太靓，所以有时如果我哋嗱，所以谂咁谂啦，就而家我哋先至讲紧估紧地球系咪空心定实心等等啦。咁根本所有而家嘅。你科學書又好，你嗰啲教科書又好，你記住下嗰啲所謂嘅咩地球有熔岩啊，有核心啊，有 即係裏面係啲熔咗嘅鐵啊， 係啦，咁全部都 係相信啫 ，belief， 即係啲科學家 belief 呢樣嘢， 就係、是、 冇人 confirm 到嘅 ，OK， 咁啲人只係用一個所謂嘅假設性嘅，例如佢點解會可以有地心吸力啊？因為地心吸力都冇得解釋噶嘛，科學家，咁我哋估可能地球裏面有啲熔嘅鐵啊喺度轉啊，等等等等。 可能系会唔会系一个离心力咁样咧？我哋系围绕住太阳系揈住噶嘛，即系个轨迹揈住。 照我所知就唔系嘅，但系即系佢系本身有个离心吸力嗰个解释唔到嘅，即系佢而家科学家用紧一个解释方式咧，系一个叫做 belief 嘅啫。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咁点解而家啲人就算可能讲紧话你信唔信有地球系空心嘅咧？但系绝大部分人都系唔信嘅、哦，即系或者觉得，诶，点有可能我哋会睇个表皮，点解会地球系空心？ 有个阿伯，伯伯， 你访问佢系嘛？ 系，佢话你跌落地很硬啊嘛，梗系实心啦。佢都几好笑呢、這个 point 跌落水咪软？ 你跌落地系硬嘅，咁所以地球系实心噶。咁如果你喺22楼跌落地都系硬噶，但系下一层都系空心噶嘛？ 系、哦，有停车场噶、哦，唔系，所以有个 point 就系、是、咧，我觉得呢个又系人类嘅思维概念问题、因为我要提醒大家记住一样嘢，地球系圆嘅，都系喺人类历史度呢几百年先至 confirm 嘅啫， 系圆系 咯，系咯，我哋500年前由中国到欧洲到呢、這个非洲，佢哋都全部嘅民族。几千年嚟都系相信呢个地球系平嘅、哦，即系直到。 所以其实我哋知道咗地球系圆之后，应该啲太空船，我哋啲 space shuttle 应该系仿照呢啲，因为你知道睇到其他啲星球都系圆形噶啦。咁、你成个宇宙啲嘢设计到啲星球系圆形嘅，一定系有一样嘢关于圆形嘅着数啦。 但系即系当然啦，呢、這个唔系我哋而家技术可以做到啦， 即系推进唔知摆边啦，系咪先？ 但系我想问啊，如果你 睇 contact， 佢嗰嚿嘢都系圆形嘅， 啱系啊，嗰嚿所谓移动空间嘅嘢 系 啦，飞咗去第度， 嗰个都系圆形。 唔系，但系你信唔信呢个地球有空心咧？你觉得？ 我完全系外脑拜寿啦 其实咧好笑嘅， 即系谂唔到呢个实心亦系空心咯，真系。 唔系呢个概念咧，其实好得意嘅。呢个概念咧喺地球被知道系其实系圆嘅之后，人类嘅思维咧、其实都冇谂过呢个问题噶。OK， 直到几时先至有人正正式式开始谂呢个问题？地球系空心住到人有其他生物等等嘅嘢咧，就系、是、差唔多讲紧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嘅欧洲。一部分嘅科学家开始有啲咁嘅谂法，咁而呢啲谂法嘅科学家咧，就系、是、当时嘅纳粹德军。 其实佢哋有谂过，即系转穿个地底嚟，即系整条地下隧道去对面。 但呢啲美国有谂过啦，但佢哋唔会做到啦。但系佢哋二次大战嗰时，点解会突然间有啲咁嘅谂法咧？就是、因为当时咧，其实甚至系美国啊，美国都有咁嘅讲法噶吓。当时嘅纳粹德军咧，其实当时系想喺佢哋自己受内部，即系你知道希特拉当年系即系中意研究一啲比较另类嘅科学嘅，咁佢就其实相信南极同北极咧。

真係有個咁嘅窿喎，真係有啲咁嘅奇怪嘅事。 即係其實如果我哋而家去華盛頓州嘅話，即係有機會見 到。一間講個情況係點？咁咧，咁佢就啲官員就話：喂，咁樣咁咧，但當然啦，你知官員即刻就會匯報啦。咁咧就嗰班官員就好醒目，講緊係好多年前嘅時候咧，就 check 嗰個地契。咁就揾咗阿猫先生过嚟就话：喂，阿 Mr. Mel， 唔系你噶喎， 系啦。佢话咧，原来咧呢块地咧，当年你同你老唔系当年同你老婆结婚嗰阵时咧，原来系属于你老婆嗰边嘅家族嘅。 嗯，佢又买咗俾我。 唔系，因为咧个问题就系你同你老婆离咗婚噶啦。咁我哋已经同系啦，差唔多同你咁讲啦，就系我同你老婆咧就已经有个联系， 但 系 咧我老婆啦，而家 唔系咁就咧，同佢老婆咧就租咗嗰个地方咧，租咗100年。 嗯， 政府啊，讲紧 即系玩嗰时，即系英国同中国玩嗰啲，租咗100年 啦。系啦，租100年之后会点咧？ 租咗100年之后会点咧？呢个事啊嘛，你好啦，要报一报时先。 不明来历之地球空心轮。 系啦，咁究竟呢、這个即系个窿或者系个井咁究竟点咧？结果 唔系咁咧，就个军方就同个猫先生讲啦，话喂呢、這个业权其实属于你老婆，你离咗婚，咁但系咧我哋已经同你老婆租咗100年，咁、咧但系所以咧你而家拥有所谓呢个地方咧系唔合法嘅，抌啲垃圾落去都唔合法嘅，咁于是乎咧就直情接管咗。嗰一大除咗嗰个所谓嗰个窿啊，方圆几十里嘅地方咧，系划咗系俾军区咧，系起晒围栏，封晒铁丝网，咁就俾咗军方统治咗。咁之后咧就可以话军方系美国军方可以话安抚啊 Mr. Mao 啦，咁就话嗱，我俾一嚿钱你啦，都可观嘅，都几万蚊美金嘅，即系对于美国人嚟讲好多噶啦嘛。咁就嗱你。攞走呢啲钱，咁你 唔好再讲啦， 系啦，唔好做呢啲啊。咁佢都承认攞过美军呢啲钱，咁佢攞住呢嚿钱咧就去咗澳洲生活咗一排先嘅。咁咧得意咧就系佢走咗之后咧，即系美军嗰度直情就攞咗成个地方封咗啦，做咗一个所谓 block 啦，完全啲人如果行到个山区附近一个位咧，即系变咗另一个 every 51咁样，即系入到去之前嘅位置已经俾人 block 咗，唔入得噶咯。但最有趣嘅地方系点咧？佢连而家嗰个人造卫星嘅相片咧，包括美军军事用嘅同埋商业用嘅相片咧，只要系嗰幅山区有嗰、那个个窿嘅位置嗰啲嗰幅相咧，系俾人 delete 咗嘅。咁就我又咁谂啦，即系虽然之前有啲人就话，哇呢个动个故事系咪咁夸张啊咁样，但我又咁谂，如果呢件事系一个冇嘢嘅。 又唔使咁紧张去抽走啲 系啦，咁你军方使唔使咁惊？要封晒成个山，相片又 delete 咗佢。咁而其实美国好多人系想爬到入呢啲军区里边想睇个井嘅，因为都觉得呢个洞系冇乜可能存在咁样。咁但系到今时今日，嗰、那个井咧，嗰、那个洞啦咁讲啦，都系俾军方接管咗嘅，即系到而家都系噶吓。咁但系到后来，阿猫先生翻咗去华盛顿州嘅时候咧，佢有一样嘢几得意嘅。咁佢话咧，喺嗰个井，但系因为佢都系附近有间屋佢住噶嘛，咁啊曾经喺嗰、那个附近嘅地方咧，喺个丛林度咧执咗一个银仔吓。咁、个银仔咧，即系当然佢就联想到会唔会同嗰个洞有关啦咁样。个银仔咧就系1940年嘅一个银仔嚟嘅，但系咧佢话咧，原来嗰个人头嘅像啊，同埋个标志咧，即系等于当时美国嘅情况咧。系冇出到嗰个银仔噶，即系嗰个历史事件咧，同嗰个年份系唔 match 嘅， 唔关事， 唔关事噶。咁啊，三个呢啲银仔，佢摆咗喺佢屋企，咁其中一个俾咗佢个亲戚咁样。咁奇怪地就系咧，后来佢即系啲村民知道佢有咁嘅银仔咧，竟然趁佢即系唔喺屋企嘅时候咧，竟然军部派人嚟喺佢屋企攞走咗呢个银仔。咁佢就觉得好奇怪，喂，大佬。 即系私人物品嚟噶吓， 就算私人物品又好咩都好，但系佢觉得点解军部遇到一个咁嘅银仔咁紧张咧？咁样，同埋佢都讲到就话，点解个银仔咧个情况系个人物啊、时间啊、地点啊，系唔系历史，即系唔系美国历史事件里边嘅嘢嚟噶，冇出过呢样嘢噶。咁佢就开始怀疑，会唔会其实根本嗰个洞系通向另一个空间嘅咧？ 或者另一个外太空嗰啲，即系相传系冇货币噶嘛？点解会有银仔？ 即系佢意思系嗰个空间可能就系、是、即系你。可以有另类嘅谂法，就系、是、可能个平衡宇宙嘅空间，或者可能一个我哋同样生存紧嘅空间，不过历史事件唔同嘅，即系我大家都有同样嘅。 一样有个云海， 系啦，一样有 雲海。佢而家一样喺903度讲， 或者唔系， 就讲紧第啲嘢，讲啲咸嘢咁 样，唔得。一样有 Jason 咁样，即系一个平衡宇宙嘅空间，或者可能一个另类嘅时间嘅地方咁样。

其实佢就以为佢好耐，其实佢只不过系即系几秒钟咁，可能 即系可能十几秒嘅时间，但系佢就去咗十几个钟咁样吓。唔系，但系即系始终我哋而家所有相信嘅地球技术都系一个片面到不得了嘅情况，即系冇可能唔相信，即系冇任何科技嘅 back up 嘅情况下，就话哦呢个地球系冇空心嘅，或者地球里边唔会通到另一个世界嘅，即系呢个系一个几我觉得几。要值得諗下嘅嘢，同埋我相信嘅嘢就係話，如果呢所有嘅窿都係假嘅，或者嗰啲傳說都係假嘅、尤其是第一個啦嚇，點解你軍方要接管呢？即係呢個係我覺得你咪當 一軍方一接管就會有啲問題，係 啊， 一定係有啲嘢， 一定有啲嘢， 起碼令到佢哋覺得 interested 喎。 係啊，同埋就算你講緊上年都喺華盛頓州，都係同樣喺華盛頓州啊，一條高速公路裏邊突然間行下係嗰、那個高速公路其中一忽係有個窿。裂咗，咁又系无底噶嘛？咁但呢个新闻嚟嘅，呢个系当地华盛顿嘅新闻嚟。 其实系好薄嘅啫，佢咁啊。 唔系，咁但系唔系度度都系咁嘅。 哇！如果咁薄，即系都几金喎。 但系嗰度咧好笑嘅，系极速咧派军方去封咗个马路，填咗一条路，之后仲要发布新闻就系话呢度冇事啊。但系想影错噶，当时系华盛顿州嗰啲嘅新闻记者一早 咁又话用人造卫星 scan 嗰啲窿，睇下佢底系咩咧？ 咁呢啲咪就系政府做得，我哋做唔到咯。即系话，如果就算系佢哋做，咁都系美国政府已经做晒啦。同埋可能佢已经 scan 完，已经知道边啲有窿，边啲冇窿。正如我同我朋友讲笑，因为咧啱啱三月份嗰阵时咧，美国即系有个新嘅法案通过咗，就系、是、全美国所有嘅核废料咧，都系运往内华达州去抌嘅。 可能就系嗰个窿啦， 即系话可能会有好多个窿。我哋个印第安人揾到嗰个只系其中一个。咁你话如果谂下核废料可以无限地抌落个窿度， 咁如果你即系人哋我哋之前嘅先人咧就设计呢啲窿，跟住我哋而家啲后人咧就掉呢个窿，即系我哋嘅后人嘅智慧咧系退步咗好多。 我觉得系，我哋处理唔到任何嘢，包括你咁样核废料系 倒落去啦，倒落有个窿梗系倒落噶啦， 就大镬咯。 可能会系咁样。好，今日嘅时间咧又过得非常之快啦，咁啊。眨下眼又一集啦， 系啊， 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再见，跟住交俾心美儿童啦 ，OK， 系咁。